pictures later. Great. Have a good time there, Jing Jing. 好，谢谢马克老师。这就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西方文化习俗婚礼的介绍的第二部分了。 对， 这里面的关键词啊，今天还是有不少学习到的呢，挺有趣的，挺别致的，有的也是第一次见到。所以希望大家下来以后，还是老规矩啦，多记多背。 对。 同学刚才问说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什么，英语 PK 台，节目同名，节目完后给大家推送音频和全文本，还有今儿晚上的晚自习，欢迎大家来参加吧。 对， 好，这就是今天的地道美语第74个主题 Calling from a wedding。 对， 下次见。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意。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解冬奥会的历史，来进一步了解1988年卡尔加里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情况。1988年2月13日至28日，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举行的第15届冬季奥运会的比赛设施堪称一流，每个比赛项目都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举行的，组织工作极为出色。为此，萨马兰奇向本届冬奥会组委会授予了奥林匹克金质奖章。卡尔加里在为期六年的筹备工作中，新建了许多运动场馆和设施，最令人称道的是为本届冬奥会特地建成的奥林匹克椭圆馆，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有400米速滑道的全封闭场馆，这是冬季奥运会发展的标志之一。多年来，冬季奥运会时常为冰雪苦恼，有时甚至不得不终止比赛，而这届冬奥会首次将滑冰安排在室内冰场举行，并第一次使用计算机控制的人工造雪机解决了历年来的难题。The Calgary Games were at the time one of the most expensive Olympics ever held, but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turned record television and sponsorship revenue into a net surplus that was used to maintain the facilities built for the Olympics and develop the Calgary region into the heart of Canada's elite winter sports program. The five purpose-built venues continue to be used in their original functions and have helped the country develop into one of the top nations in Winter Olympic competition. Calgary is the largest city to host the Winter Olympics. However, the census metropolitan area of Greater Vancouver could be also considered the largest metropolitan area to host the Winter Olympics. Nonetheless, this title will soon be turned over to Beijing in 2022.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